读，加我一个。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说起天气预报，大家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人们每天都会关注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日常的生活。不过要问您，历史上某一天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想必就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来。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从1974年2月6号的天气记录说起。据记载，那一天的天气是气温最高零下一度，最低零下七度，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记载这段天气记录的人名字叫做竺可桢。那为什么一定要着重提起1974年2月6号这一天的天气记录呢？因为这是竺可桢一生的最后一次天气记录情况。本期中国力量将要为您讲述的就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竺可桢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气象学家，更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也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倡导者。所谓的物候学，简单的说就是研究自然界植物和动物的季节性现象同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想要了解竺可桢是如何与气象科学结缘，是如何走上气象科学研究道路的话，我们还要从他小的时候讲起。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勤奋好学、多问善思的聪明孩子。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浙江上虞的东关镇。他的父亲竺家祥在当地开了一个两间门面的米粮行。这样的一件小买卖让竺家的生活虽谈不上多么的富裕，但也算过得去。竺可桢的母亲顾金娘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却明白不少为人在世的哲理，算是当时的一位开明女性。幼年的竺可桢身体比较柔弱，直到四岁的时候还是步履蹒跚，出门总要靠爹娘和姐姐们轮流背着抱着。爹娘和姐姐们总喜欢带小竺可桢去河边、田间或者是街上走走看看，而每逢这个时候，竺可桢就变成了十万个为什么。他常常趴在姐姐的背上，或者是靠在爹娘的怀里，一双小手从东指到西，从南指到北。这家店是卖什么呀？那个人的手里拿的是什么呀？和上边干嘛要架那么高的桥啊？嘴里的问题多到家人们都回答不过来。有一次，父亲背着小竺可桢上街去玩，每路过一家店铺，就把招牌上的名字念给他听。小竺可桢呢，听父亲念完了一遍，自己也跟着念一遍，没念下来的还缠着要父亲再念一遍。结果出去玩了一圈，回到家之后，他居然背下了将近十家的店铺名字。过往的经历让父亲竺家祥觉得儿子是非常好学的，于是他便通过教小竺可桢读唐诗的方法来让他学着认字。 结果只用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五岁的儿子就已经认识了1000多个字。此后又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竺可桢就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这些当时中国儿童的启蒙读本背诵得滚瓜烂熟了。不过这些书籍远远无法满足小竺可桢的求知欲望，他开始到处找书来看。看到儿子如此的好学，父亲母亲觉得一定要给竺可桢找一位好先生，才能够让他更加的如鱼得水。父母最终经过商量，把自家天井南边一间堆满了杂物的小屋给腾了出来，专门作为儿子的学房，还拿出了当时米粮行1/3的收入，为竺可桢聘请了一位水平很高的先生。从那之后，竺可桢几乎每天清晨5点钟就起床，默背四书五经、经史子集，颇有点闻鸡起舞的意思。两年的时间里，他对于先生所讲述的功课以及要求背诵的典籍都做到了烂熟于心。先生看竺可桢如此好学，也慷慨地把自己的许多藏书都拿了出来让竺可桢阅读。通过阅读这些书籍，竺可桢的眼界变得越来越开阔。竺可桢不仅喜欢钻研书本上的学问，他同时对于生活中的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也很感兴趣。他常常问先生一些看起来非常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自己的姐姐洗衣服的时候为什么要用肥皂，空中的那些燕子为什么飞得那么快，为什么还总选择在屋檐下做窝，天为什么会刮风，这看不见的风又是从哪儿来的，天为什么会下雨，雨都是存在什么地方的。这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往往让教书先生不知道从何讲起。虽然对于学生竺可桢提出的问题无法作答，但先生却着实佩服这个小家伙。他曾亲口对竺可桢的父母说过，在我所教过的1000多个孩子里，像可桢这样聪颖极顶的孩子实属少见。由于先生无法给出许多问题的答案，所以竺可桢就经常会通过自己的观察去寻找答案。有一次，他听小伙伴说，村东王老爷家的桃树开花了，心里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按照往年的规律，那些桃树还要等上7-8天才能开花，那今年为什么提前开了呢？在向先生求证无果之后，竺可桢决定要自己去研究研究，于是他偷偷地翻过了王老爷家的围墙，自己做了某年某月某地桃花开放的情况。转天他又去了王家，继续观察桃花开放的变化，结果因为私自翻院墙被逮到，闯下了祸。不过现在看来，他当时的做法还真有些做物后学记录的雏形模样。1899年的秋天，上虞东关镇办起一所育经学堂，竺可桢参加了考试，并且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小学堂读书。在读书的6年时间里，竺可桢不仅专心致志地学好每一门功课，他还透过一些古诗词的表象，朦胧地分析出了其中所蕴含的自然科学知识。有一次，老师讲解白居易的名篇《赋得古原草送别》，竺可桢对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四句非常的感兴趣，反反复复地读着。同学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就问竺可桢为什么总念到这几句。竺可桢对他的同学说，这短短的20个字不是指出了植物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吗？我们每天见到小路上的青草，不也是一岁一度的荣枯循环吗？这个循环肯定是随气候而转移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孩子，却在小学毕业之后不得不面临辍学的危机。原来在竺可桢小学毕业那年，父亲的米粮行被迫关门歇业了，这就仿佛是一下子断了家里的经济支柱，竺家的生活都成了大问题，又哪还拿得出钱来让竺可桢继续求学呢？就在这个时候，竺可桢昔日的私塾先生伸出了援手， 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学生将来必定会大展宏图，于是就出钱资助了竺可桢。竺可桢也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考上了绍兴东湖法政学堂。说起东湖法政学堂所教授的课程，大多是政论法学方面的知识，以及一些西方的法律内容，这些都是竺可桢非常喜欢的。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竺可桢发现自己虽然对于法律政论感兴趣，但确实不具备法政学子那种能言善辩的本领。于是他把自己的目标改定为了自然科学，并且毅然离开了东湖法政学堂。从1906年起，竺可桢先后进入了上海城中学堂、复旦工学和唐山路矿学校读书。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誓愿，那就是用一生的时间来学好科学，用科学来唤醒民族，振兴中华。然而他的这些想法在那样的年代得到的只是人们的讽刺、讥笑与挖苦。那时候的人觉得读书为的是做官，一个读了书不想做官的人简直就是个书呆子，还不如放牛做生意的人活得自在呢。对于周围人的讥笑，竺可桢却并不气馁，他只专心于自己的追求和理想，而他的执着与努力也是自己今后的学有所成的良好开端。1910年，竺可桢考取了当时清政府的留美公费生。就这样，一个剪了辫子又不懂英文的中国学生来到了美国，并先后进入了伊利诺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学习气象学。说起竺可桢选修气象学，还是有一段故事的。当时的美国校方询问竺可桢要学什么学科，竺可桢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经过沉思，他觉得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农立国是根本，所以就选择学了农业。不过在学习了一年之后，他觉得农业的课程非常的枯燥，当时很多人都选修了理科，于是竺可桢就请求校方帮助转系。校方问他想要转修哪个系，竺可桢又陷入了思考，自己已经学习了一年的农业，自然是与农业相关的理科最适合了。他把自己的要求告诉了校方，负责转系的校方人员听到他的要求之后，一边翻阅学校和各科目的概况，一边摇着头，又要是理科还要与农业相关，这个要求的确很特殊。最终翻来翻去，校方人员给了竺可桢一个建议，那就是读气象学，这门学科又是理科又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就这样，竺可桢才学了气象。 秉承着自己那份用科学唤醒民族、用科学振兴中华的精神与追求，竺可桢在美国顺利地完成了学业。不过回国之后，他并没有完完全全投身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只是做了几所大学的气象学教授，而后又进入了教育界。这是怎么回事呢？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传奇人生。 1918年的秋天，成功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竺可桢回国了。回国后的他先后到武汉高等师范、南京东南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地理气象学。1936年3月20日，竺可桢经人推荐担任了浙江大学的校长。上任伊始，由于学校里纪律十分的松散，竺可桢就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提出要办好教育事业，第一要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他勉励学生为学问而努力，另一方面要为民族而奋斗。承先启后，精研学术以自勉，为国效劳做出贡献。不仅如此，竺可桢在办学上还提出了充实教授人选、增加图书设备、奖励优秀学生和贫寒子弟等举措。正是他倡导的一系列方针和举措，使得浙江大学的学风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师生们教学求学的热情都十分的高涨。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带领着全校的师生把浙江大学迁到了天目山建德一带，但是没过多久便传来了杭州沦陷的消息，他又只得号召大家做准备，要把浙江大学迁往相对安全的江西。迁校址的过程始终伴随着艰苦和危险，在日寇飞机的一路轰炸之下，竺可桢才和浙大师生到达了江西。而就在这段日子里，竺可桢也失去了自己的夫人张霞浑和次子竺恒两位亲人。面对着丧妻丧子之痛，竺可桢根本顾不得悲伤，在他看来，作为校长，家中多么大的变故也都是小事，学校师生们的学习生活才是他最为关心的。除了关心浙大师生，在那段日寇横行的岁月里，竺可桢还为保护古籍《四库全书》做出了巨大贡献。那是在上海沦陷之后，当时的浙江省图书馆把《四库全书》迁运到了浙江西部的建安山区加以保护。没过多久，带领浙大师生已经来到江西太和的竺可桢，听说日军在攻陷杭州之后，把存放在原浙江大学和省图书馆的图书仪器都掠夺回了日本。他意识到转移在建安的《四库全书》已经不那么安全了，一旦日军攻打到建安，那这部古籍就会遭受同样被掠夺的厄运。为今之计，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将《四库全书》迁到内地。不过这件事情可不是说办就办得了的，《四库全书》有36500册之多，这么大的数量转移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几经考虑，竺可桢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以浙江大学校长的名义给已经迁到武汉的当时的教育部发去了一封急电，电文中指出四库全书在南方仅存一套，请求由浙江大学协同省图书馆一道把这部古籍西迁到内地。教育部在接到竺可桢的急电之后，经过讨论同意了他的内迁方案。竺可桢就当即委派了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杰飞全权负责《四库全书》的转移事宜。在负责转移古籍的人员临出发的时候，竺可桢又对李杰飞一行四人进行了叮嘱，他说，此乃我国文化之瑰宝，你们一定要把它保护好，千万不可等闲视之。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四库全书》才被安全地转移到了贵阳。《四库全书》运到贵阳之后，被放置在了西门外的张家祠堂。负责转移古籍的李杰飞给竺可桢去了信，通报这一消息。竺可桢接到信之后，马上就赶到了贵阳，亲自考察古籍以及存放地的情况。考察过后，竺可桢对于当时的情况感到非常不理想、不乐观。首先，张家祠堂离贵阳城太近了，万一日寇进犯到贵阳，那这部古籍的命运很难保障。再有就是，祠堂附近有一个火药局，纸张与火药怎么能离得这么近呢？于是竺可桢找到了贵阳市的有关部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恳求和交涉，才把这部《四库全书》移到了贵阳地母洞。虽然地母洞的条件比起张家祠堂要隐蔽许多，但是新问题也随之而来，这里的湿度非常大，很容易造成古籍的霉变和腐烂。为此，竺可桢曾一箱箱地打开这些古籍进行检验，生怕这样的一套国宝会出现变质腐败的情况。他还一再地对留守人员强调说，我是学气象学的，贵阳这个地方气候潮湿，你们一定要定期的晾晒每一册书，谨防书页受潮。并再次利用自己的校长身份向地方当局要求把地母洞用来存放古籍的书库的瓦片重新翻盖加厚，这才使得四库全书在贵阳保存了7年，最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杭州。1947年9月，世界远东地区基本教育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期间，当代表们听说了竺可桢保护四库全书的事迹之后，都非常的钦佩。有人问他，这么费尽心思的全力保护四库全书，最后得到了什么奖励？ 朱可珍只是笑了笑说，四库全书运回杭州之后，浙江大学取得了和省图书馆共同利用馆藏的一切文献、书籍和资料的权利。作为浙江大学的校长，我觉得这就是奖励。 1949年，在朱可珍60岁生日的时候，浙江大学的学生们特意为他做了一面旗，上面写了浙大保姆四个大字，用以表达对这位殚精竭虑的校长的崇敬与感激。然而此时的朱可珍正在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要求他去台湾的命令，朱可珍离开了精心耕耘13载的浙江大学，悄悄地去了上海，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气象学家朱可珍的传奇人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朱可珍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承担着领导全国科学事业规划和发展的重任。年近花甲的他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份重担，并且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之中。在他的主持之下，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科学院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研究机构从建院初期的16个增到了44个，科技人员从219人增到了2496人。除了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之外，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也丝毫不敢松懈。当时在朱可珍的身上，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可以每天坐车上下班，但是他却没有接受这份待遇，而是每天步行经过北海公园往来于单位。很多人可能认为他这么做只不过是一个60岁的人每天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在锻炼身体，其实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在步行经过北海公园的每一天里，朱可珍都在观察着、记录着。他记下了花园里的桃花是哪一天开放的，他记下了花园里的柳树是哪一天开始飞絮的，他记下了公园里的布谷鸟是哪一天开始鸣叫的。即使有些时候因为工作要离开北京，他也会嘱咐家人和邻居帮他留心公园里的冰什么时候出笼，杏花是哪一天绽开第一朵的。就这样历经了多年之后，朱可珍绘制成了一幅北京春季物候现象变化曲线图，这张曲线图也为后来编制自然历提供了准确有效的科学依据。作为一名气象学家，朱可珍很清楚观测的重要性，因此即便是年过古稀的时候，他也依旧是经常带着温度表、罗盘、高度表和照相机到野外去观测。每到一处，他都会先拿出罗盘定方向，接着用高度表测海拔，然后再用温度表测气温，最后用照相机把眼前的景观照下来，作为科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经过这样的调查研究和实践分析，朱可珍写出了关于我国气候若干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关系。毛泽东在读了他的这篇文章之后，于1964年2月6日接见了朱可珍。临别时，毛主席还特意对朱可珍说，还有什么著作送给我看看。第二天，朱可珍就把自己写的《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这两本书送给了毛主席。此后，朱可珍还根据我国古代大量的史书、方志以及从古人的游词、诗词中寻觅古代气候的线索，写成了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部著作依据历史上气候变迁的情况，古为今用，对气候的长期预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73年5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时候，特邀朱可珍陪同。他对朱可珍说，你写的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我看到了，你还可以对世界气候变迁做一些通俗的解释。现在到21世纪还有1/4的时间，你还可以写出不少的书来。 能够得到周总理的鼓励，朱可桢颇为感动。此后他一直用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这句话来鼓舞自己。上世纪70年代，朱可桢以80多岁的高龄，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他的力作《物候学》的修订工作。这部书也成为了朱可桢一生中最后的一部著作。香港明报曾经评价说，这本书是历史文献结合科学观察的一部著作，它把中国物候学带入了新的纪元。 1974年2月7号，朱可桢没有能再像每天一样记录下当天的气候记录，他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为中国气象学、物候学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他为浙江大学发展壮大所付出的努力，都成为了人们心中永恒的记忆。直到今天，这位气象老人的传奇故事还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广为传颂着。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打足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喜欢剧，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副对联暗藏着武侠大师金庸毕生所作的经典著作。很少有人不知道金庸的名字，但不一定有人知道金庸本名查良镛，而查良镛则是香港的一代报业大亨。也不一定有人知道金庸的家族是江南世家，而他却赤手空拳闯荡湘江，用一支妙笔写出了一片锦绣人生。金庸是如何创业的？他是如何写作的？他在生活中是怎样的一个人？本期中国力量，让我们就一起走进金庸的侠义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1924年，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本名查良镛，笔名金庸是由查良镛的庸字一分为二而得。在查家，世代不缺博学多才、重气节、正直刚烈的名人，这种传统在金庸日后的小说中有着透彻的体现。同时，金庸作品中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那种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热心，似乎也与他先人的精神一脉相承。金庸在家乡度过了童年时代，完成了小学教育，中学则是在杭州度过的。中学毕业那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在战火之中，金庸首次离开了家乡，开始了自己人生旅程上的奋斗与游历。离开浙江之后，几经辗转，金庸来到了当时的首都重庆，考入了政治大学。 抗战期间重庆复杂的政治风云磨砺了金庸的气质，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使他形成了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他终于因为不满校内的国民党特务而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学了。接着金庸在中央图书馆阅览组找了一份工作，在那里他偶然翻阅到一种消遣书，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出神入化的武功，超现实的情节场面，使金庸暂时忘掉了尘世中的烦恼和痛苦。也许他当时并没有写作武侠的念头，但是这种大量的阅读却埋下了一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颗种子便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抗战胜利之后，金庸来到了杭州，成为了东南日报的记者，从此这一生便与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忙碌的采访生活之中，金庸接触到民众的百般困苦，也看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几个月之后，他又往上海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读书期间，金庸在上海大公报兼职做翻译，补贴生活。那个时候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全面的内战已经开始。刚刚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再一次饱受战争的苦难。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命运的沉浮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规则被彻底的打碎。金庸本来应当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是法官，但在那样动乱的时代，法律早就已经失去了约束力与权威性。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不可收拾，民心动荡，而共产党的大军正在向南挺进。1948年，金庸24岁，他从法学院草草毕业，当律师已经没有可能。看看混乱的时局，他为前途而忧虑着。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大公报刊出广告，要在全国招聘两名电讯翻译，当时报名的人达到了3000多人。经过反复的考试和筛选，金庸成为两名幸运者中的一名，从此他跻身报界。金庸那个时候也许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一份大报的老板，成为报业巨子。不久，大公报又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了香港。这位江南才子，一介书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笔，在陌生的岭南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 金庸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报业大亨。来到香港之后，金庸不但开始打造他的武侠世界，由他创立的明报更是金庸一生事业的又一象征。这里是中国力量，节目中正在为您带来武侠大师金庸的侠义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20世纪50年代初期，金庸由大公报进入新晚报副刊工作。当时香港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拳师比武事件，擂台设在澳门，整场比武只不过打了几分钟，以太极派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这个新闻使得香港人大为兴奋，街头巷尾无不在讨论这件事儿。新晚报认为此事大有噱头，可以招揽读者，便在比武的第二天刊出要连载武侠小说的广告，重任落在了梁羽生的身上。他构思了一天就开始写作，这样边写边登，完成了《龙虎斗精华》，大获读者的欢迎，掀起了不小的武侠小说热潮。1955年，金庸寄养，开始涉足武林，一出手便是《书剑恩仇录》，也登在新晚报上，从此欲罢不能，一直到70年代才退出了江湖。金庸曾经将自己14部作品的首字连成了一幅对联，这就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由此可见，金庸的书名都曾经过详细周密的思索，不是随便安上去的。写了那么多的武侠，又被人称为大侠，金庸会不会武功呢？其实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金庸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个招式的名字。有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凑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个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看来大侠金庸只是一介书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说风靡国内外，但是在内地和我国台湾的中国人却几乎不知道金庸的名字，即使知道也只是来自地下渠道。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说在台湾仍然列在查禁之列。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的小说已经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的宝岛，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可是他的书却在查禁之列。但几乎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查禁，反正上头是这样规定的。也许查禁官本人就爱读金庸小说，但是他只能照章办事，毫无办法，上头的规定动不得。至于上头是谁，又是模糊不清的，反正有这么一个上头，他的指示必须执行，如此而已。1977年左右，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创始人沈登恩向上头提出应当解禁金庸的作品。几经周折，终于在1979年9月，沈先生得到一纸公文，说明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从此，台湾出现了金庸热。在内地，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金庸的作品便大量的流入。但在十多年中，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剑恩仇录》是得到了作者授权，其他成千上万种版本都是盗版。直到1994年，三联书店正式与金庸签约，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的《金庸作品全集》，这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流传了几十年，金庸的作品才终于得以在中国本土大规模的出版发行。金庸的创作量与齐名的倪匡、古龙相比也许不算多，但是金庸在创作这些小说的同时，正是他创办《明报》之时，繁杂的事物足以使一般人无法应付，金庸却能在办报之外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近20年如一日，而且他的小说与社评都属于一流的品质。如果没有他的社评和小说，《明报》能否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恐怕是个问号。1959年，一份叫《明报》的报纸在香港注册，注册资金10万元，金庸占 80% 的股权，沈宝新占了 20%。 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维持到90年代。沈宝新是金庸的老同学，那时的沈宝新正在从事印刷业务，而金庸已经先后在四家大报任过职，对经营报纸的门径相当的熟悉。金庸请了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直波题写刊名，这两个题字沿用至今。明报创刊初期人手很少，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月生做他的助手。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金庸与沈宝新苦苦地支撑下来，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很有几分真。当时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商报上连载，已经拥有了大量的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便改买明报。明报创刊之初连载的是《神雕侠侣》，发行量达到了6000份。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还在于他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和分析，而这也离不开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社论。金庸的社论独树一帜，在读者之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香港人习惯性的想到看看明报的社论怎么说。每天一篇社论，几十年坚持不懈，而且保持品味，试问天下能有几人能做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的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报馆维持下去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企业集团，经过30多年不断的发展，已经由一家报社扩展成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销量历史最高水平25万份，明报周刊则达到30万份，1991年盈利接近1亿元，金庸的个人财富超过了6亿元。然而就在1991年底，金庸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出售自己拥有的明报部分股权，出让明报控制权。金庸曾经深情地说，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他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那么他又为何要卖出明报呢？一是金庸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要趁早为报纸做个安排，趁自己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做一个长期的规划，使报纸、周刊和月刊的生命比他个人的生命长得多。不难看出，这是年老的智者发出的肺腑之言。二是金庸答应了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做教授级的名誉院士并讲学。1992年底，牛津大学接纳金庸为访问学者，这使金庸大为高兴。他说他在中学的时候就梦想去牛津或者是剑桥读书，没想到这个愿望在晚年实现了。三是金庸想为明报引进资金和管理的活力。四是金庸追求无官一身轻。在谈到失去明报控制权的时候，金庸说，我的权力欲很淡薄，我觉得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的一大乐事。金庸还进一步对这潇洒的人生观做出了解释，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写的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之后悄然归隐的。看来金大侠的归隐之志绝非儿戏。金庸对明报的买方做过精心的挑选，他不愿意收购明报的企业纯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献身精神和责任感。他曾经先后与11家机构进行了洽谈，著名的有默多克名下的南华早报、麦克斯韦尔的镜报集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集团和日本的东京时报集团等，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香港本土的制裁集团。金庸曾经多次表示，退休之后希望能够在杭州西湖的边上建一幢小屋，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和思念之情。西湖风景区的土地是不允许建私人住宅的，但是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做出特别的决定，批给金庸5亩地，建造一间园林式的小舍，用于藏书或者小住。金庸表示，自己去世之后，这所房子连同书籍全部都会交给杭州市政府。如今，关于金庸的新闻依然很多，但是细看却发现，近是金庸小说改编的网游上线，金庸原著又翻拍成影视剧之类的报道，而关于金庸本人的近况却几乎找不到。他就像自己笔下的王重阳、风清扬一般，曾经叱咤江湖、风头无两，如今却极难觅其踪影，成了传说一般的存在。那么金庸退休之后到底都干嘛去了呢？1992年2月，金庸远赴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4年，他被北京大学聘为国际法名誉教授，一批高校开设了和金庸小说相关的选修课程。1999年，金庸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招收了2届博士研究生。2005年，金庸赴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06年，金庸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从玄武门看早唐皇位继承》。2010年9月，金庸以86岁的高龄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答辩》，获得了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近两年，金庸在香港家中深居简出，身体状况很好，心情非常的愉快，一如既往每天看书学习，过着普通老人的生活，能进能退，潇洒来去，这就是金庸处世的最高境界。 金庸笔下的大侠大多是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重情重义之辈，而金庸本人也是广交朋友， 卫斯理系列小说的作者倪匡不但是金庸的员工，更是他的好友。坊间有留言说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那么这种说法是自何而来呢？这里是中国力量，节目中继续和您分享金庸的侠义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倪匡性格直爽，敢怒敢骂，有的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倪匡称金庸为老渣。当年倪匡听到别人说金庸不少小说都是自己代写的留言之后，他乐不可支，认为大家太看得起自己了。他说自己要是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分之一，已经是死而无憾了。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然有了长期出游欧洲的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金庸话说得很技巧，他说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自由发展。这等于是说，千万不能毁了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连连点头答应。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是倪匡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事实。商议完之后，倪匡就开始为金庸代笔了，写了大约六万字左右。金庸在事前的担心倒不是白担心，因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欢捣乱，所以才事先特别叮嘱，你只管写你自己的。然而当他回来的时候，阿紫的眼睛已经被倪匡给弄瞎了。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所以令他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只有苦笑。倪匡所写的那一段在旧版书出版的时候收进了单行本中，金庸将全部作品修订改正的时候，曾特地找倪匡来商量，说想把倪匡写的那一段给删了，不知道倪匡会不会见怪。倪匡当时的回答很妙，他大声地说，见怪，会见怪，大大见怪。金庸听完之后大感为难，只见倪匡哈哈大笑说，我见怪的是你来问我会不会见怪，枉你我交友十数载，你明知我不会见怪还非要来问我。金庸有点不好意思说，礼貌上总要问一声嘛。倪匡说，去他的礼貌，我有点担心阿紫的眼睛瞎了你怎么办。金庸说，我自有办法。金庸果然有办法，他改动了一些，结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庸将阿紫、尤坦之两个人的性格写得更加的透彻，一个为了痴情相爱，宁愿将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而一个为人性格顽强，将已经复明的眼睛又挖了出来。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大作家的能力确实令人折服。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倪匡还转了一副对联夸自己，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以上就是所谓代写的内情。 金庸的小说没有人可以代写，金庸是用自己的生命创作的，他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金庸的作品完全打破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在这里一切都是融会贯通的，都是直指人心的，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界限区分都没有什么意义，一种浓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洋溢于其间，这是一种所有伟大作家都具备的情怀。在现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无疑地具有宗师的身份，是名副其实的武林盟主。如今这位武林盟主退隐江湖，我们衷心地希望他的晚年生活安宁而快乐。

后来不及，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命中注定遇见你，命中注定遇见。 北京时间十点整， 阳光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面色萎黄是很多女性非常困扰的一个健康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调理它，获得健康的身体呢？今天呢，我们就请郑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如果您呢也有类似的问题，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同时呢，如果您有其他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来详细咨询。好，下面我们就来有请健康顾问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面色萎黄的调理。经常听到夸人的时候，有人说，哎呀，你这气色真好，那实际上是在夸人的身体好。其实呢，气色好就是中医所指的气血充足。那这个气血充足以后，它的外在的表现就是气色好。那反过来，如果是气血不足，那出现的就是面色萎黄。什么是面色萎黄呢？萎，它是枯萎的萎，那就像一片树叶儿，它要凋谢之前，它先什么呀？出现失去光泽，它出现了发黄、卷边，它就要枯萎了，它是这么一种状态。然后呢，这种黄，它是没有光泽的一种黄，所以加起来叫萎黄。那如果出现在人的面部，那整体就叫面色萎黄。面色萎黄的人，第一眼看上去以后，这人好像不再像原来那么亮丽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面色呀，没有光泽，然后发黄，然后呢发暗，容易长斑，所以是这么一种面色，给人感觉这个面色很难看，实际上是身体内部气血不足的一种反应，反映在人的脸上了。那什么是气血呢？实际上气血是生命的载体，它是人的生命必须具备的能量。这个能量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它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呀？温暖力量。所以气足的人身体是暖的，人是有正常体温的，气足的人精力体力是充沛的，哎，这就是气的能量充足，人就有劲儿。那血的能量呢，体现在它是滋润身体的，它给每一个身体的脏器，甚至是细微到每一个身体的细胞带来养料，所以它循行周身，带来的是滋润。所以为什么皮肤会有弹性呢？那就是滋润的一种结果。所以气和血，它是两种身体最基础的必备的能量，它是生命的载体，它可以使人的身体正常的协调的运转。那如果气血少了，身体的内部将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出现的是身体状态下降，没劲儿，精力体力的减退，免疫功能的下降，包括人体的脏器功能开始出现衰弱，心脏不再像原来似的跳得那么有力量了，肺不再像原来那样能够正常的深沉的呼吸了，那脾胃不再像原来似的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了，那肝呢不再像原来似的那么能够疏调气血了，肾不再像原来那样能够帮助人拥有旺盛的精力体力了。那实际上五脏功能的下降源自于气血功能失调，所以气血充足对于人的健康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而面色萎黄恰恰就是反映出人体这个时间段气血能量不足了。那这个气血能量不足，它并不是拿仪器检测出来的，而是通过感知。这个感知，第一，自己能够感知到这几天没劲儿， 特别累，老想休息，这是自己的感知。还有一个是别人的感知，别人的感知包括大夫问呢，你精力体力充沛不充沛啊，容不容易感冒啊，睡眠深度如何呀，问。还有呢就是一看面色发黄，尤其是没有光泽的这种黄，面色萎黄了已经，那就说明气血明显的已经不足了。气血一旦不足了，就像手机快没有电了，所以得赶紧充电。所以气血是最基础的能量，所以它并不是靠仪器测量出来的，它是靠人的感知能力感觉出来的。那都通过哪些细节能够测知出气血到底充足不充足呢？刚才已经说过了，面色萎黄它就是一种气血不足的表现。那实际上气血不足它会从多个角度去提醒人身体里的能量不够了。那都从哪些细节能够观察出气血不足呢？第一，可以看人的眼睛。人的眼睛如果是色泽正常，非常的清澈，那就是气血充足的一种表现。那也就是说眼睛应该是清澈明亮的，应该是神采奕奕的，这个就是气血足。如果观察人的眼睛，发现眼睛尤其是眼白发黄了，甚至眼白浑浊，里面有血丝，那这个就是气血不足的一种表现。伴随着还有眼睛发干涩，眼皮很沉重，很困倦。那如果观察这个人出现的是目光呆滞，这个眼睛是昏暗无光的，那这个就不是气血不足了，这已经是气血要衰竭的一种状态，这是人临终之前的一种状态，说明这个气血是严重的不足了。所以观察眼睛的色泽清澈度能够推测出身体内部的气血的状态如何。那再观察人的皮肤，如果气血充足，它滋润皮肤以后，这个皮肤的状态是什么呢？皮肤有光泽，有弹性，没有皱纹，而且不长斑。那如果气血能量不足了，表现在皮肤上，那就是皮肤越来越粗糙，皮肤失去了原有的光泽，皮肤开始发暗了，发黄，而且容易长斑，这个就是整体的气血不足在皮肤上的一种表现。那观察头发也能够看出气血充足与否，如果头发是柔顺的，如果头发有光泽，如果头发乌黑发亮的，那这个它是气血充足的一种表现。如果观察这个头发，发现头发越来越干枯了，失去了那种光泽，而且这头发你看这个颜色发黄发白分叉，甚至是在梳理头发的时候有大量的头发脱落，那这个是明显的气血不足在头发上的一种表现。所以观察头发的状态也能够测知出身体的气血的充足的程度。还有就是观察手足，一看这个指甲都是发白的，都不红润，这是一个气血不足的表现。反过来，如果指甲红润发亮有光泽不容易碎裂，那这是气血充足的表现。那还有就是明显的手脚发凉，那手脚一旦发凉了，那就说明气血明显的已经不足了，因为气血一旦不足以后，它会紧着更重要的地方去应用，比如说人体的内脏它需要气血，所以气血呢只在最重要的地方运行，那其他的末梢运行的就少了。所以这种人一到了天刚冷，这手脚就非常的凉，那甚至还有人出现的是手脚麻木，那这就是更差了。所以观察手足的状态也能够测知气血的充足程度。那还有呢，就是观察人的牙齿，来看看气血的状态如何。如果这个牙齿洁白坚固，那这个是气血足的表现。如果说观察牙齿的时候发现牙龈已经开始萎缩了，这就代表气血不足了，而且气血不足的时候人的这个牙缝会变得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这人吃东西容易塞牙， 原来没事儿，现在呢动不动吃点菜这纤维就缠在这儿了，吃点肉这肉丝儿就塞在牙缝这儿了。那实际上这些是气血不足了，牙龈萎缩了，牙齿松动了而出现的牙齿上的表现。那通过声音也能够测知气血充足不充足，如果气血充足的人说话有底气，还没看见人呢先能听见他的说话，声如洪钟，那个肯定是长寿老人的一种标志。总之声音洪亮，气血就是充足。那声音低微，也就是说说话的时候声音特小，别人都得使劲听，还有呢就是说着说着他就断了，他得歇一会儿再说，说话这么断断续续的，那实际上这个是气血不足的一种表现。那气血不足同时也表现在人的睡眠状态上，如果入睡快，如果睡得深沉，呼吸均匀，能够睡到自然醒，这是气血充足的表现。那如果说入睡很困难，睡着睡着还容易惊醒，夜尿还多，那这就是气血亏虚的表现。同时白天哈欠连天的，白天动不动也想睡觉，那实际上这也是气血虚弱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气血不足是人的生命的能量不足，它会从多个部分表现出来，只需要去细心的去观察这些蛛丝马迹，就能够提前的测知到气血不足了给人体带来的提醒的信号。那掌握了这些信号，掌握了这些知识，就能够用养护身体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提前的把自己的身体养护好，这样呢防止出现气血的衰竭。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阳光茶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健康顾问郑老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好，下面我们继续有请郑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女性面色萎黄的话题。 那如何去养护人的气血，使自己的气血充足起来呢？第一是药物替代不了的，那就是休息。那多休息就可以使气血充足，所以要改掉那些熬夜这些坏习惯，尽量要早睡。第二，白天不要从事太辛苦的体力的劳动和脑力的劳动，这样呢防止气血进一步的消耗。那把这个养气血的环境创造好了，关键一点就是如何去积极主动的补充气血。那如何补充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为阴阳气血之根本。那也就是说，肾是阴阳和气血的发源地，找到了发源地，就有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所以中医学是用补肾的办法来帮助人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人补充气血，强壮身体。那如何达到好的补肾的效果呢？因为很多老年人面色萎黄时间已经很长了，很多中年人是因为体质过分的衰弱才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中医学遇到这种情况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帮助人补充气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第一，它含有丰富的血红蛋白，它可以直接帮助人补充气血，这是其一。其二，它有着很强的补肾的作用，因为肾是气血的根本，是气血的来源，而海狗鞭蕴含了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它能够转化成气血，使气血来源有保障，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源源不断的补气血的身体的模式。所以海狗鞭以其补益的力度突出以及维持的时间持久，在这方面明显的胜于普通的养肾护肾的中草药。那如果说以海狗鞭为主，再配合上养肾护肾的中草药，这样呢就可以发挥的更全面更为周到。当人的肾功能好了以后，源源不断的化生气血，这个时候气血足了，在外在的表现就是面色有光泽，面色红润，皮肤有弹性，皱纹越来越少。所以这是一种安全有效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式。希望